自細到大咧，我都係好八卦嘅。但係畢業之後做記者，因為八卦啦；去政府做政助，其實都係因為八卦。我一直都覺得咧，香港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我好有幸喺唔同嘅崗位上面見證住佢嘅神奇。做《鏗鏘說》呢個節目，我有機會重温翻好多歷史嘅片段，同唔同嘅嘉賓一齊回顧香港嘅前世今生。有人話香港一路失去緊佢嘅光輝。如果呢個說話係真嘅話，今次呢個節目都算係為香港立此存照。我哋今日會訪問莊文強。我諗大家對莊文強最深刻認識一定會係《無間道》啦，同埋《竊聽風雲》系列啦。呢兩套戲我都好中意，因為好睇啦，亦都係好有時代感，反映到香港而家嗰個氣氛啊，大家關心嘅題目啊，我覺得係好難得嘅作品，亦都好少有。 似唔似啊？你應該似啦，你聽你少少啊。 我認識阿 Felix 都有好一段時間，佢長戲啦，但佢講故仔真係好叻。 我哋最近研究阿發哥啊， 點啊？ 因為發哥咁耐以嚟嘅電影成功啊，都係得一個主題嘅。嗰個主題就係我唔係想話俾人知我威，我係想話俾人知我唔見咗嘅嘢可以自己攞翻。簡單啲講係爭氣，佢所有角色都係爭氣嘅就係演。 同其他認識嘅做電影嘅人比較，佢係一個對社會議題特別有感覺嘅一個創作人。今日好多謝莊文強 Felix 同我哋傾偈，好有趣。我哋今日揀咗一個咁曬嘅早上嚟到灣仔富德樓嘅天台。香港好多戲咧，好多場景咧，為我哋製造好多集體回憶。見到你，見到麥兆輝，諗起《無間道》，畫面即刻出現就係天台、惠仔同華仔嗰經典嘅幕。點解會天台會係成為咗你嘅創作嘅元素？ 以前咧要講好耐嘅呢個答案，但係而家好簡單，土地問題啦。 土地問題， 即係土地問題啊！我第一日其實我唔記得，我記得應該係個劇本後屘冇出過嘅，其實即係喺個戲度冇出過。裏頭有句台詞係寫咗俾阿偉仔，阿偉仔問阿王 Sir 係點解又係天台，即係可唔可以揾錢唔係天台啊？咁上下嘅嘢啦咁。我記得好似係寫咗阿王 Sir 話：咁你唔見得光啊嘛，俾個機會你見下光咯咁。 剪走咗呢一句係。 好似演嗰陣時候都冇演出嚟嘅，係定係好早嘅稿啦。我記得好初期嘅稿咁咯。 今日我哋好夠曬光啦，呢一度 見得光啦，我哋。好中意聽啲好另類嘅音樂啦，咁啊，成日都會會自己做一啲類似樂評嘅東西啦，好希望可以做到評論嘅東西啦，好希望學一啲文化研究嘅嘢啦，咁啊入咗傳你係讀書咯，咁我一路都諗住做文化研究，咁直到 Year Two 嘅時候，突然間有一日發現自己，原來我可以創作嘅喎，咁嗰陣時已經立定心意要做編劇啦，咁。 你亦都做過電視台， 係 電視台嗰個製作係咪一個反創作嘅地方？即係嗰種工廠式嘅製作模式。 而家我唔知係唔係，我當其時一定唔係。我當其時其實喺電視台，我係做呢個宣傳部。咁我開頭諗住入去揾錢，因為我銀行得翻60蚊，我唔揾份工係唔得嘅， 係啦， 撳唔到出嚟。咁去到佢叫我，咦？見我有做過編劇嘅經驗啦，咁就叫我寫啲嘢。咁寫完之後佢請我咁，咁我留低咧，我觀察啦。宣傳部係做咩咧？我係做 trailer 同埋做 making of 嘅。我發現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好大嘅空間係咩呢？我做乜冇乜人知道。咁我開始喺我啲工作裏頭做實驗咯，即係做一啲我認為我啲 前輩冇做過嗰啲嘢啦。 咁啊，就用三秒去講一個劇集。 冇錯冇錯，或者廿秒啊，係啊嗰啲咁嘅嘢啦。另外一樣更加好嘅嘢就係，我發現原來我三點零鐘可以收工。 OK， 你 可以。 咁我三點零鐘收工啦，我可以跑去啲電影公司幫手代嘢。 嗯。 因為嗰陣時我都已經開始即係有人知道有呢個咁嘅人咯，呢條友嗌佢嚟度嘢，佢唔收錢嘅。 嗯。 咁咪係咯，咪開始咗幫啲電影公司度嘢。咁度下度下，俾阿陳我身體重就話：喂，你幫我剪吹喇啦，剪下剪下，咁啊識咗一啲人。咁呢班人亦都係幫我即係進入個行業嘅咯。嗯。 你嗰、那個免費同人撞橋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業大概係邊一個時間咧？ 嗰陣時係93、94年咯。咁其實嗰陣時即係 知道點樣嘅 嗰陣時係嗰陣還 OK 嘅，還 OK 嘅意思即係話你仲揾到嘢做嘅。咁但係已經開始走下坡，因為有一樣嘢叫做盜版出現，我已經開始唔去 KPS 租碟嘅啦。 嗯， 電影圈嘅香港電影圈嘅產量就一路下降咯。一路下降咯，下降到但係嗰陣時都仲講100多部一年，我記得。咁當然因為個過程，因為維生嘅關係啦，咁我有做過燈光啊，又做過攝影助手啊，又做過收音啊，咁即係畢咗業之後你失業噶嘛，其實咁啊做過好多呢啲嘢之後，我發現我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好中意片場呢個地方。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我喺個片場，我有一日擔住口煙咁，都未開機咁，喺個片場度打好燈咁，我望一望，我見到所有嘢都係假，所有嘢都係假。但我知道一間有條友走入去咧，我拍低佢咧，啲觀眾睇嘅時候會覺得係真，我覺得好 magic 呢樣。 嗯。 咁嗰下我就同自己講，我將來我一定要留喺呢個行業，無論我做乜嘢崗位，就算我做掃地，我都要留喺度。因為好似唯有呢個地方先令我，即係有一個真實嘅存在咯。當然咧，呢件事講出嚟我唔敢講咧，又都即係俾人鬧噶。但係後屘有一日我拍阿吳鎮宇拍《無間二》嘅時候，啊，佢突然間對我講噶：，喂，你快啲開機啦！我話你咁急做乜啫？喂，唔開機啊！我嘅人生係假噶。 開咗機先 係 真嘅， 開咗機先係有意義㗎，你明唔明啊？你哋快啲啦咁，咁嗰下我唔即係、就是、有個知音啊，咁我先發現原來自己係冇諗錯， 嗯， 咁但係嗰陣時就咁同自己講咗之後，咪係咯，總之我喺呢行見到嘢就做，見到嘢就做咯。 由嗰個時代一路開始，你參與電影，你見證到嘅就係一個可能我哋嘅由最高峰嘅年代一路咁樣走落去，去到。之後大家話香港即係港產片熱死啊咁樣，其實咧鄉村集喺80年代嘅時候咧都做咗好多同電影有關嘅題材啊。不如我哋一齊回顧一下嗰陣時香港港產片黃金盛世係點樣？ 近年來因為地產業發達，好多戲院都要拆咗改建，但係港九新界。而家夾夾埋埋咧，仲有84間咁多。雖然話電視搶走咗戲院嘅觀眾，但係事實上電影嘅觀眾一路都有增加嘅。而另外一方面，海外市場嘅需求對本港嘅電影業亦都起咗好大嘅作用。唔單止東南亞嘅華人中意睇唐片，而家甚至日本人都熱衷起嚟添。在歐美方面，港產的影片已經不是只是在唐人街才看到，配上英語或者英文字幕的影片，歐西觀眾一樣那麼捧場。而最近國際市場一路打到去西班牙、阿根廷，或者我們對這幾個國家的語言文字沒有什麼認識，但是那裡的影迷對於我們的影片已經不陌生了。還有，我想你們怎麼都不會估到，原來非洲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市場。非洲人好似所有海外市場嘅觀眾一樣，對中國功夫片特別有興趣。近呢一兩年，大批20多、30歲嘅年青導演不約而同咁投身入去電影導演嘅行列。呢一班年青導演嘅共通點就係大部分都接受過專上教育同埋專業訓練，佢哋都係有熱誠同埋干勁，對電影有一番抱負。受西方潮流和技術的熏陶， 人哋成日都針對咧，就係話電影嘅商業價值同埋藝術價值邊樣行先咁。咁變咗我哋咧就成日要要諗呢樣嘢啊，即係同埋好理，即係好好地咁衡量究竟你自己喺度做乜。 以威和為例，嘉和雖然是幕後的老闆，但是製作主權是由成龍控制的，公司的一切大小事項都要經他批准，他導演的電影題材和預算都不受限制。 我沒有這樣的阻滯，我說開那就開的，我今天要100,000，明天要200,000，搭堂景200,000，對我來說我自己就不會有製作的壓力的。譬如好似拍《龍少爺》咁，我要3,000個人，我諗國片都冇咩，即係除咗你話想有軍隊 support， 即係 support 啊，一個獨立公司係冇可能咁多人。咁我話聽日下個禮拜同我揾3,000人嚟啦嚇，我話得啦， 即係氣焰啊， 即係唔會話 出嚟，犀利， 減500啦， 30年前， 減700啊， 30多歲啊， 唔冇嘅。 不過，香港的電影圈近年趨向實行監製制度了，導演的無上權威已經逐漸下降，劇本創作或者製作預算方面的控制權改為掌握在監製和策劃的手裏面。新藝城過往拍的動作片都超出預算很多，《英雄本色》因為有監製直接參與創作和製作預算，拍出來的效果好，而且沒有超出限制，所以新藝城決定加強監製呢個制度。 應該最後一步先要決定邊個導演係適合嘅，原則上應該係咁樣就決定。 麥家同兩個策劃而家嘗試推行一種荷里活式嘅制度，就係先由監製將故事構思，然後先至去揾導演、演員開戲。 個好處咧就係話，幾符合而家我哋所謂市場學呢樣嘢咧，即係當你構思一個故仔嗰陣時候咧，我就唔係為咗拍一出戲而去拍出戲。而是我為了這個這嘅市場的產品，然後推向消費者。 你知唔知點解港產片咁好睇啊？因為以前有一樣嘢叫補拍啊，即係譬如你拍部戲40組愛情片啊，我聽佢哋講愛情片基本上40組啦，即係冇動作嘅。咁拍完啦，翻嚟之後會剪片睇片。然之後睇下有啲咩窿窿罅罅，咪去補咯。咁補翻幾多？補18組。咁我問過我 partner 麥兆輝，麥兆輝佢有經歷過黃金時代啊，即係佢係嗰啲做副導演做到買樓嗰啲，哇！即係呢句説話幾乞人憎。做副導演做到買樓嘅時代，佢話你其實根本佢最後睇翻部戲，大部分嘅嘢都係嗰18組過嚟。 嗯， 咁即係嗰40個係咩咧？40組係咩咧？係草稿嚟嘅。 嗯。 大家有個諗法，不如試下行佢出嚟咯，行出嚟睇下點咯，然之後用18組去補翻窿罅啦。 大家都窿罅，其實係即係個主題嚟。 先係個主題，因為我親眼目睹過，我唔講戲名啦。我記得我第一次，我第一次睇嘅時候係睇個初剪，我係真係黑人問好啊！真係點解可以拍一部咁嘅戲嘅？跟住我喺午夜場嗰陣時興睇午夜場，我喺午夜場睇，我係睇，我睇到我喊到 Filipin 嚟啦嗰部戲。 第二套 即係嗰部係變咗經典嘅電影嚟嘅，而家係第二部戲嚟嘅。所以嗰陣時我就哇，即係補拍原來好緊要。咁但係呢幾年就係好多時候喺嗰個 budget 嗰個思考上面咧，基本上你拍到最後一組咧，你用曬啲錢不特止可能用突嘅。 嗯， 其實頭先大哥講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同埋新藝城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不斷 O 筆啫嘛。咁咩叫 O 筆咧？兩個情況啫嘛。第一就係你嗰個 budget， 你嗰個 budget 根本你係計錯數，根本就唔係呢個筆嚟嘅。咁計錯數有好大原因啦，就係你攞個 plan 去，根本上 假嘅， 都唔係真嘅咁。好啦，咁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啱嘅個 plan， budget 係啱嘅。但係去拍嘅時候改曬啲嘢咯，我成日都會問翻個導演或者係有份決策嘅人，我話其實你哋一早願意攞呢一嚿錢唔細喎，嚿錢即係1,000,000-2,000,000咁，即係然之後你去 投入一個咁嘅計劃，然之後你一開機你就將個計劃改曬喎。 嗯，個計劃就係攞錢嘅啫，攞錢之後計劃係 啦。咁你改曬之後，咁你點對得住嗰1,000,000-2,000,000咧？點做乜唔去買中移動咧？當年咁個問題就係咁啦，就係、是、其實頭先阿 Ann 講過一樣嘢，成日要喺商業同埋藝術嗰個思考。OK， 咁但係咧，大家只係思考商業同藝術，就冇思考計劃呢一樣。 嗯， 我哋成日好 envy 荷里活啦，咁但係荷里活係做乜咧？人哋嘅創意就係人哋一件事發生之前，這個創意已經發生，而唔係去到現場先發生這個創意。 嗯， 係嘛？其實去個現場，你咁大 budget 有幾難啫？咪日日去睇景咯，睇到個創意發生為止咯。點解係要100多人走埋一齊？啊 ，set 好曬嘢啦，然之後望天打卦，等個創意落嚟咧，咁你咪超支咯。大家我唔可以話信奉啊，係一個迷思嚟嘅。 嗯， 因為你創作係一樣好有型嘅嘢嚟噶嘛。 嗯， 咁我點可能用一個計劃去做呢件事？ 市場嘅規則去 係咯， 去演繹佢係難嘅。 但係嗰個唔係市場嚟嘅，嗰、那個係計劃。 嗯， 大家成日咧認為商業。計劃就是商業，不是㗎。你可以計劃，好有計劃去拍一個藝術片㗎。 好有計劃咁樣畫一幅畫。 我相信如果你冇計劃嘅話，你拍唔到 Birdman 㗎喎。 冇錯。 啊，你拍唔到 Roma 㗎喎，冇計劃。 睇咗啦。 睇咗啦。 未睇。那個年代咧，其實好快咧，就係去到97回歸。係97回歸咧，即係好多人都話，即係香港電影咧，就係同政治咧好似接唔上邊。但係其實喺97年前後嗰段時間，回歸成為咗你哋創作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素材。《無間道》裏邊亦都係有好多即係97嘅關係。對你嚟講，嗰個係一個商業嘅諗法啦，定係一個即係藝術創作上面嘅一個 我成日認為商業係咩咧？商業係我用一個咩技巧去講個故仔，而嗰個技巧咧係令到大部分人都睇得明嘅。咁你咪製造咗商業咯。咁同個題材係冇關嘅。咁我成日都強調咯，個題材咧，即係譬如我對嗰樣嘢係冇感覺，我係嗰個創作人，我係冇感覺，係對我冇影響，我係用唔到佢嘅。我能夠用到佢嘅原因係，我後尾先發覺，我好後知後覺。我成日寫嘢就係我唔會定一個主題去寫一件事，但係我寫到中間，我已經知道我講緊乜。即係尤其是《無間二》啊，我寫到中間，我已經知道哦，原來我寫緊香港。好大嘅原因當然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出生，喺香港長大，你梗係對香港有一種特殊嘅感情。 今日踏出新时代，昨日留下不灭烙印。英军驻港156年，随住呢一块殖民地回归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一页。九七回归倒数到咗最后一日，黄昏6点，大雨滂沱。嘉宾冒雨如冠入场，同全球各地嘅电视观众一齐见证大英帝国告别佢最后嘅一块殖民地——香港。 Histor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ates.What makes history is what comes before and what comes after the dates that we all remember. Britain is part of Hong Kong's history, and Hong Kong is part of Britain's history. We are also part of each other's future. 睇翻啲畫面有咩感受？ 係咩咯？好似發長夢咁。 發長夢咁。 其實我諗最犀利就係嗰個落雨嗰、那個風笛嗰、那個啦。咁即係我嗰陣時睇啊，係好笑嘅。我嗰陣時同班朋友喺南華會個天台飲嘢咁，咁啲友即係周圍啲友話咁大雨揼死佢喎，咁再仲走翻去嘅咁。咁我諗緊佢究竟佢喺度，即係佢，即係當然佢嘅責任啦，佢嘅責任去做嗰件事啦。咁但係你睇佢個神情啊，睇佢動態，即係嗰個人，升旗啊、落旗啊咁啊，即係其實佢哋嘅神態啊、神情啊，佢哋嗰種可唔可以話堅毅咧，定係 determination 啦？如果英文就講係好好令我有回憶嘅。其實我寫《無間道二》嘅時候咧，就喺沙士啦。咁沙士係咩咧？沙士就係一個社會最脆弱、最虛怯嘅時候，最失去信任嘅時候。咁突然間嗰、那個，即係我突然間諗起我哋呢個社會曾經最堅強嘅時候。係幾時啊？突然間就出現咗個畫面，咁就將呢一樣嘢寫咗落去《木槿二》咯。 最堅強嘅畫面對你嚟講係一個咩嘅畫面？ 咪就係喺九七回歸前，每一個將呢、這、一個即係將呢個移交儀，即係呢個回歸儀式裏頭做升旗啊，或者係換旗啊，或者係吹號啊，所有嗰啲著制服嘅人嗰啲神情啊、動態咯。 嗯。擠咗落去《無間二》裏邊， 冇錯冇錯。 最後嗰一幕， 其實或者應該係咁講啦。我嗰陣時，我覺得我個故仔嘅 resolve 就係唯有係用九七啦，或者對我嘅 resolve 都係九七啦。當然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出生，喺香港長大，你梗係對香港有一種特殊嘅感情。嗰個感情嚟自於咩咧？就係我哋喺香港得到嘅所有著數。 嗯。 呢啲咁嘅嘢，形成我哋會對呢一個地方有一份感恩咯。咁而呢個感恩好自自然然，如果停留咗喺度嘅話，當我哋想寫好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出咗嚟。好啦，反之亦然。 嗯， 呢個地方俾我哋所需嘅嘢，我哋一樣係會種咗喺度，我哋一樣係會撩到佢出嚟，即等於。我哋唔會拍到 東東的假期或者係童年往事咯。香港人拍出嚟嘅記得香蕉成熟時啊嘛，係鹹濕少少噶嘛，係漸格少少噶嘛，係咪先？ 冇錯， 咁咯。港產片最吸引我嘅係廣東話，因為廣東話係世界上最節格嘅語言，配唔到啊國語好多廣東話咯，係咬底咁配唔到。即係譬如我兩個女咁啦，咁佢由細到大都睇迪士尼啊，即係英文嘢啊，睇到咧中文好差，咁後屘俾我諗到個辦法咯，咁我就讀我兩個女開始睇蓋世豪俠咯。咁佢睇完曬《蓋世豪俠》之後，再將所有周星馳嘅戲睇曬，咁佢理解中文冇事啦。 哇！辣啊！阿晴，邊個 嚟㗎？係臨時演員。 唔多演員， 精神啲。 地球可危險，快啲翻火星啊！導演唔驚氣你，導演唔會避氣。 你咁樣，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 阿Sir， 哇呢個就奇喎，呢個阿發哥成日做喎。係啊，你不如一槍打死我啊！係咯，係咯，唔係咩 twice 咯。我經驗係唔會輸俾 同一個人兩次。 我唔明點解佢要用 twice 啊？即係你劇本。 係，梗係唔係啦！哇，冇電視睇世界末日啦！我可以收你做徒弟，唔係，係你可以收我做徒弟。 唔 係 呢句。 昨日我 個 菲律賓工人喺 個 街市，係 啦， 聽到有個人 叫賭 叫賭神喎， 係 你？ 係咪我當堂嚇一跳，一粒笑？燒雞雞翼，我中意食，越係快聽之所以。 好啦，我哋可以去下一個。我唔係要話俾人聽我，喂，我要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哋自己攞翻。 3年又3年，3年就等於10年都就嚟緊啦，就係咪啊？你死喎，但係你 係嗰條。咁俾佢。 頭先講到《無間道》啦，有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咧，我好想問翻你，就係其實《無間道》都有一個曼德拉效應，即係一個誤傳嘅意外傳案，就係大家都以為咧，就係《無間道》因為要即係適應呢個內地市場嘅需要咧，就有一個兩個結局嘅版本嚟嘅，一個咧就一個叫正義清潔版、政治正確版，就要適應呢個內地市場。我知道個其實個實情唔係咁樣啊嘛，你可唔可以澄清一下？ 第一個就是其實咧，《無間道》係冇喺內地上過畫嘅。 呢個就係最重要 嘅。冇錯，呢個係最重要嘅，因為根本上嗰陣時唔存在呢一樣嘢，唔存在呢個考慮。咁第二樣嘢就是當其時咧，我哋做港產片，其實嗰陣時我已經拍到第廿幾部戲嘅。咁其實每部戲咧，你都要因應台灣啦、泰國啦、星馬啦、韓國啦、日本啦，甚至乎係美國去做唔同嘅版本嘅。咁就嗰陣時咧，我哋去做電影係已經習慣咗一個商品係有唔同嘅版本嘅，咁咪去做咯。咁其實而家大家睇到個所謂嘅大陸版結局，其實係馬來西亞版結局，因為馬來西亞嘅要求就係專業人士係唔可以犯法嘅喺電影裏頭，咁而犯法係必須得到懲處嘅咁，咁所以咪拉咗阿劉德華咯。 合拍片令到最多人去即係香港嘅影迷啦，即係關心嗰個咧，就係話俾我哋要適應內地市場嘅需要咧，我哋要政治正確啦，我哋要有審查啦。好多人都以為咧呢樣嘢係九七回歸之後咧出現咗合拍片呢樣嘢之後咧先發生嘅。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香港電影歷史咧，早喺港英嘅年代咧，審查呢樣嘢咧，香港其實都已經出現咗，亦都係冇停過嘅。 上個月中，《亞洲華爾街日報》揭露，香港沿用咗34年嘅電影檢查制度係冇法律根據嘅。 嗰份報導同時引述一份政府機密會議記錄，透露政治顧問曾經指出，從政治立場，政府必須保留檢查所有電影嘅權力，尤其是可能令中國不滿嘅電影。嗰段報導一出，立刻引起好多人對電影應唔應該受政治查禁嘅議論。1974年以嚟，一共有21套電影因為可能破壞香港及鄰近地區友好關係嘅理由被禁影。近年8套被禁嘅政治電影當中，7套係台灣片，主要係以中國大陸社會黑暗面為題材。其中一部《苦戀》係改編自大陸同名嘅傷痕文學小說嘅，內容係講一個愛國畫家悲慘嘅命運。最近禁影嘅《日內瓦的黃昏》，內容係講一個北京外交官喺瑞士變節嘅故事。至於曾經引起好大爭論嘅《黃天後土》呢，主要係描述文革時期知識分子受批鬥嘅情況。 台灣片嗰個拍嘅方法咧，都多數咧係關係大陸嘅情形嘅，就通常都係因為咁嘅情形咧，使到可能香港同大陸個關係惡化咧，係禁嘅。咁就喺呢方面咧，我哋都要係聽取喺國際關係方面有經驗嘅人嘅意見嘅。 係咪主要就係香港嘅政治顧問嗰方面嘅意見？ 喺香港咧，就我哋政府咧係政治顧問啦，佢喺手下都有好多位工作人員添嘅。咁佢對呢方面咧，亦都有好深認識。如果佢對呢方面咧係或者自己都認識唔深咧，佢亦都可以打電報咧係問其他或者喺中國裏頭嘅領事館。 1985年，另一套香港製作嘅政治題材電影《阿福的禮物》申請喺電影文化中心放映，亦都遭受刪 禁。華仔嚟 㗎，《阿福的禮物》係講述喺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三個不同地方生活嘅人嘅故事。當時電影處要求刪剪嘅係中國大陸嗰段故事。 嗰個故事咧，講一個嗰個男人咧，路過咗10年之後，翻返自己嘅家鄉，發覺佢太太已經嫁咗俾另外一個人。而佢走去問佢太太可唔可以再跟翻佢嘅時候咧，咁個太太同佢講：我哋已經分咗手10年啦，10年之間好多已經變咗，我同你已經再冇乜可能喺埋一齊啦。咁喺寫呢個劇本嘅時候，因為中英談判已經差唔多就已經就緒啦，咁我喺度諗嘅時候就話：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同中國已經即係個關係已經離開咗咁遠嘅時候，一旦要我翻返中國，我都有點猶豫啊。電檢處咧就認為即係。我嗰段咧就會即係怕會妨害鄰近地區嘅關係啦，咁就將我嗰段即係話要全部剪走咗咁先可以放嘅。咁但係因為成個戲啊，即係中心嗰個主題係講3個唔同嘅中國人嘅地區嘅中國人嘅生活啊嘛，咁剪咗我嗰段嘅時候就再放呢個戲根本就冇意義嘅。 開機 ，Action！ 香港向來都好少拍攝政治題材嘅電影，有個別電影工作者話佢哋有咁嘅意圖。但係始終都唔敢付諸實行。 比如話，我哋成日有一段時間，我哋成日發現咗有啲細佬哥唔見啊，會喺深圳會發現出現啊，或者喺廣州嘅嗰個街市見到啦。咁一個拐帶兒童嘅，即係所謂偷運兒童嘅小人蛇嗰個事。咁我哋想拍嘅時候都成日都考慮到問題，就話即係某方面嘅制度啊，政府會對呢件事起到好大嘅反應，覺得係。影射佢個制度本身嘅黑暗面啊，或者個問題，都人都話唔好拍啦，因為呢樣嘢好敏感嘅。咁所以敏感意思就驚某方面嘅反應去杯葛，或甚至乎去刪禁呢部咁嘅。 有導演形容以隱喻方式或者以古奉今嘅手法去處理政治題材，係隔靴搔癢，吉唔到肉。面對香港嘅政治轉變，有個別電影工作者表示，渴望能夠拍一啲直接反映香港人心態或者香港政治環境嘅電影。不過喺現行甚至將來嘅電影檢查制度之下，佢哋不得不戰戰兢兢行事。 民主成功之後，喺北平再見啦。 喺個過程裏邊，你覺得內地市場所謂嘅審查？或者佢哋具體嘅審查工作，佢哋睇緊嗰樣嘢，佢哋關心嘅係乜嘢？係政治題材啊，定係一個政治後果啊，定係啲什麼東西？ 第一樣嘢係政治題材咧，你諗都唔使諗噶啦。因為你根本冇辦法好好咁去掌握，你知道你嘅結果一定係啱嘅。跟住落嚟，佢考慮嘅嘢就係你會唔會造成輿論嘅一啲 輿論嘅問題，例如你拍咗一部戲出嚟，大家突然間有個輿論出嚟，哇，話要聲討某一個行業嘅，咁對佢哋嚟講，佢哋就會考慮啦，咁會唔會製造成社會嘅動盪呢？若然會，你就製造咗一起政治嘅事件啦。咁又去翻第一個問題。 我見到嗰兩個字即刻出現嘅就係維穩啦，即係穩定、維持穩定都係其中一個佢哋好關心嘅。 咁但係因為你冇辦法，佢嗰個地方實在太大， 太大人太多。 佢只要0.01% 嘅人出嚟對一件事議論，嗰件已經係一個已經係一個政治問題啦。 我自己咁睇咧，即係對於審查嘅人嚟講咧，佢都唔會想見到一個電影市場裏面淨係會有某一種類型嘅電影，例如外國電影，例如樣板戲。因為當你個市場即係有呢啲電影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可能發展到個市場。我相信佢哋都係理性嘅，如果唔係，我哋唔會見到你嘅一啲充滿娛樂性又幾多有社會性嘅電影能夠喺內地嗰度收得。你自己個經歷，佢哋嗰個係點樣嘅？即係咪正純政治掛帥啊？但係佢哋都有市場考慮。 嗱，有好多誤解嘅裏頭，即係第一咧就誤解咗，即係審查嗰班人係一班 老人家 阿伯啊，著曬 中山裝、 列寧裝啊，咁然之後嚇有隻水杯喺度開會審查你 嘅。好大嘅啱 唔係嘅，其實係好似我哋而家即係後邊鏡頭後邊嗰班後生仔咁，個個廿零歲、30歲咁。咁佢哋喺電影局工作，佢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佢哋嘅職責就係要推動國產電影市場，去將個市場做大嘅。呢個係反而係早過其他所有嘢。所以佢喺考慮嘅時候，佢根本上如果你唔係有政治問題啦，或者喺電影法有衝突，同電影法有衝突，佢唔會考慮你。佢反而有時會同你傾究竟點樣令你嘅戲再 entertain 啲。嗱，會唔會你又諗多咗咧？其實唔怕嘅喎，去啦咁。即係佢哋反而會有呢一樣嘢。 好多即係人對電影圈或者對電影人嘅睇法咧，就係大家因為要揾食。照顧市場，大家所以都是政治潔癖所以大家見到杜汶澤、見到何韻詩、見到明哥，大家都覺得咧佢哋係英雄啊，好勇敢，佢哋先會行到咁出嚟咁 vocal。我有另一個睇法嘅，我見到嘅係雖然有好多嘅創作人、有好多嘅藝人，佢哋冇喺佢哋即係個人嘅身份嗰度發聲，但係佢哋喺佢哋嘅作品裏面都擠咗好多佢哋嘅政治睇法喺裏邊。你去考慮不同的政治問題放入去的時候，那個是一個你個人在創作上面的你關心的題目，還是一個你的市場定位，所以你要將即係土地問題，又或者金融問題，又或者是即係咩叫真咩叫假，這些這樣的政治我稱之為泛政治的題目擠落去你的作品裏面。 我即係第一樣嘢，你做創作一定你要對那樣嘢關心，或者你對嗰樣嘢有興趣，如果你冇咧，你好難捱嘅。第一，你捱過寫稿嘅階段係可能3個月咁，跟住你拍係18個月後期，到佢上係一個你人生白白花咗2年，然之後係一個你唔會有興趣嘅題材上面，咁你係唔會做得好嘅。即係其實每個人做任何嘢都同自己嘅性格有關。我認為如果做一個藝術創作嘅人，在目前的世界有的其中一個責任，就是反而我們是不是要去樹立一些起碼的啱的標準。例如我想樹立的標準很簡單，什麼為之好看的電影。那你會說那你身材那麼卑微啊，那麼大導演，不是的。如果我們知道什麼是啱的電影，什麼是啱的漢堡包，什麼是啱的地鐵，乜嘢係啱嘅水，我哋就知咩係啱嘅建築㗎啦。而家問題就係大家都唔落力去做啱嘅嘢啊。 97之後咧，合拍片成為咗即係香港電影港產片嘅發展嘅方向。香港影迷關心嘅咧，都係即係發展合拍片會唔會冇咗嗰陣港產片嘅味道？我自己咁睇呢個問題，因為你去適應一個新嘅市場嘅時候咧，你無論如何都要 適應嗰個市場嘅規則，甚至乎係潛規則嘅。嗰啲禁區自己劃啊，定人哋俾你？ 一開始我哋去做下拍片嘅時候咧，當其時亦都係同我哋以前做香港片係一樣嘅。我哋容許內地版同香港版係不同嘅。咁但係後屘我唔記得好似2008年之後啦，就收緊咗呢個制度。咁合拍片係需要係全世界得一個版本嘅啫。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高難度嘅遊戲。你問我你做咩版唔緊要嘅，做咩版唔緊要嘅，但係你唔好淨係得一個版咯。因為我要喺一個版裏頭咧應付曬全世界市場咧，我必然多咗考慮。我唯有就係用我嘅方法，我去預示所有嘅嘢，或者係問朋友啊，或者係問啲高人啊，所有嘢我想創作之前我問曬，然之後我再去做多一個程序，就係我重新再投入嘅創作，再做一次做好啲。即係我唔知道其他人點。有好多人話你合拍片之後冇咗港味，咁但係我相信你睇過我啲戲都知啦，我係好盡力去做到呢一件事。咁你問我係嘅，係 heavy 咗嘅 overload， heavy 咗大概4-5倍到啦。咁但係你問我值唔值得，我覺得係值得嘅。 中国电影市场增长速度惊人，吸引一众香港电影工作者北上发展。内地平均每部电影上画时间不够一个礼拜，优胜劣败，香港導演可以點樣生存？香港導演黃珍珍3年前北上拍戲，第一樣要習慣嘅係宣傳比一切都重要。佢套戲拍咗3個月，但係做宣傳最少要個半月。 謝謝黃美，謝謝我們公司第一次話筒，好的，歡迎您來到重慶。 內地市場講關係，鋒利是比內地傳媒加埋晚飯酒水。行內人話，一套戲嘅宣傳成本就要成600萬人民幣。內地發行制度唔同香港，由院線經營者話曬事，所以電影公司越肯俾錢做宣傳，院線覺得有聲勢，先肯幫部戲排多幾日上畫。 我記得我去到台灣去年拍《被偷走的那5年》的時候，我一坐低，我定了哪個演員，於是我們的籌備期就是3.5個星期，嚇到他們全部碌落地，嚇他們預了3個月做籌備，3個月我連片都剪埋了，市場大就當然過癮一點啦，是不是先？你看了個票房數字，你會啊哇！哇！原來可以咁噶，咁幾得意喎，真係好開心。 導演張之亮長住北京，喺內地拍戲足10年，佢一直堅持唔去酒會，唔交際，最常做嘅就係去屋企附近嘅街市買餸。 好多㗎， 好多主動揾你 嘅。係啊，但我都推㗎，我推好多。 佢哋點講咧？通常？ 我哋有曬錢喺度噶啦，張導演你嚟就得噶啦，你幫我哋揀個題材，咁但係當我講啲題材俾佢聽嘅時候咧，佢話：咦，呢個好似唔係好夠商業喎。佢哋都係覺得嗰啲係泡沫啊，嗰啲同炒股票冇乜分別。我唔知幾狠啊，一賺就賺10幾個開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做馬標邊度都有，但係唔一定喺電影行業裡面隨手可得。好多人都在这行里面蚀了很多钱。 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增长，合拍片可能是其中一个关键。SIPA为香港导演打开北上之路，但10年间都有很多人意兴阑珊。 当你去想那个题材的时候，那个领导会说：喂，你赚不赚到的这个题材，不要拍了。很少人这样跟你说话的。關你咩事啫？咁後屘原來發覺唔係啊，原來我用嘅演員佢唔中意啊。 原來我用嘅演員係佢哋唔想我用噶，咁所以咧就結果唔批咯。咁佢就話你劇本唔得，咁所以你完全係唔會知道，佢唔會話俾你聽，佢唔會話俾你聽，佢因為乜嘢唔想你做。 或者我翻轉頭咁講，我最記得我去睇無雙嘅時候，咁我見到你啦，咁你就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啫，話你最想證明咧就係、是。呢係一套港產片。咁我入去睇嘅時候咧，當然我哋見到發哥啦，我哋見到成成啦，同埋見到非常之多嘅好多耳熟能詳嘅畫面啦。你拍無雙嘅時候，啊，亦都係借助一個港產片嘅一個咁嘅包裝咧，無論喺香港同埋喺內地咧，都係似乎係喺市場上面係成功嘅。之後慢慢咧，你套戲又變翻做合拍片，個過程係點樣？ 第一啦，我從來都冇刻意話要去拍一部港產片，因為我好相信咧，因為我去拍就會係港產片。香港我哋一上畫嘅時候，大家就話港產片翻嚟啦，因為有法國又成好啦。跟住當大家知道喺內地做得好嘅成績，無雙就變成一部合拍片啦。原來我哋唔係討論緊我哋係唔係港產片，我哋有討論緊你係咪合拍片。 嗯， 只要你係合拍片，你就有原罪啦。點解？因為你係為咗大陸嘅市場 犧牲咗藝術， 就犧牲藝術啦。 好大呢個罪講， 係好大㗎，呢個浸豬籠嘅其實。我自己嘅經歷就係、是，譬如我揸住無雙上去內地嘅時候。我記得嘅，因為嗰陣時係深烤喺舊年嘅九月，係港產片嘅一個比較低潮。其實內地觀眾對香港電影都係有戒心，佢哋戒心就係你做得唔好咯。嚇，咁好啦，咁後屘開始做得好啦，我開始發現喺啲新聞度咧，無雙已經由一套港產合拍片，即係個寫法啊，變成一套國產電影啦。 呢樣嘢都幾反映兩個地方嗰種情緒啊，即係可能喺香港你成功嘅時候咧，冇咗嗰種悲情咧，你就唔應該係港產片。喺內地咧，如果你成功嘅時候咧，就冇理由一部港產片，你一定係一部國產片，又或者係合拍片。 其實你 反映兩個地方嘅嗰種信心，嗰種自信心。 漸漸地又唔係嘅，因為我覺得是大家忘記了啫，我哋去睇部戲，我哋討論一部戲，我哋唔會話好複雜地去討論咁嘅嘢。大部分人即係我睇完部戲，咁你問我喂，睇一場咩戲啊？啊，睇一部咁嘅戲咯，好唔好睇啊？好睇啊！咁完。 當我哋個社會即係。今天再講經典都係要講去《無間道》，就係我哋上一個經典。誒，將來當我哋發覺我哋嘅下一代都係冇乜咁多經典去做佢哋嗰個北極星啊，即係指路燈嘅時候，點樣繼續發展落去？ 第一咧，其實可能我就係喺《無間道》，身處喺《無間道》中間，即係嗰個成件事中間，我了解咩叫經典。即係可能你哋係唔知嘅，無間道或者你冇留意到，無間道上畫嘅時候咧，有一半嘅人係鬧無間道鬧到不得了。 嗯。 咁而好記得嘅無間道首映完咗，因為嗰陣時冇乜人認得我個樣，冇乜人知道我係點樣嘅。啲行家咧係窃窃私語喺度講嘅，呢部戲係死緊。 嗯。 邊有人咁樣拍？邊有人咁樣拍警匪片？點可能靠把口吹甩㗎？咁點知後屘你爆啦，一路爆啦，我好記得嘅就係 Brad Pitt 話要睇片，然之後 Brad Pitt 話要拍，成個風向就轉變，突然間無間道就變成經典。我哋嗰陣時到嗰一刻為止，我都覺得只不過係拍咗一部商業片成功咗，係商業片嚟。 嗯。 咁跟住攞好多獎啦，無間道就變成電影嘅經典啦。啊，咁。你問我咧，我近期又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喎，就係我去到邊都俾人問我關於頭文字 D 嘅故仔喎。 嗯。 彷彿呢一刻頭文字 D 喺我哋嘅九十同零零後又變成一個經典。 佢哋年代嘅經典。 佢哋爭相喺度 背。鏡頭後嘅人全部都係識得背啲對白。 係咯，佢哋爭相喺度背頭文字 D 裏頭嘅台詞。咁其實個現象同樣好似喺好多年前有一部叫《西遊記》嘅戲。 係喺內地。 《西遊記》我係聽阿上嗰陣時鬧到飛起嘅，大家都覺得係周星馳嘅末日啊喺香港。好啦，跟住喺內地變成一個文化現象， 要研究嘅對象。 係咯，咁同埋譬如喜劇之王啊、回魂夜嗰陣時都係鬧到飛起嘅。 嗯。 其實經典嘅嘢係要沉澱，要大家再重新去睇。好可能我哋今時今天，我哋可能睇呢幾年，我哋不覺得是什麼，但係好多年後去睇翻嘅時候，可能你就會覺得啊，原來有啲嘢係好重要。